想起你，走进黑暗的巷子口，想起最后一段情。天空的流星，女人心的眼睛，一段爱情渐渐忘记，决定欺骗我自己。是不是你要伤透我的心，撕开伤口才会醒？天空美丽的流星，好像痛苦和回忆。是你要伤透我的心，撕开伤口才会醒。生生世世的约定，回头看看绝情的你，伤透我的心。想起你，走进黑暗的巷子口，想起最后一段情。天空的流星，女人心的眼睛，一段爱情渐渐忘记，决定欺骗我自己。是不是你要伤透我的心，撕开伤口才会醒？天空美丽的流星，好像痛苦和回忆。是你要伤透我的心，撕开伤口才会醒。生生世世的约定，回头看看绝情的你，伤透我的心。是不是你要伤透我的心，撕开伤口你才会醒？天空美丽的流星，好像痛苦和回忆。是你要伤透我的心，撕开伤口你才会醒。生生世世的约定，回头看看绝情的你。